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9集，吹哨的年轻男人向前走一步，唐默见状，右手不动声色地按在了手腕的火柴纹身上。这个男人说，我叫聂飞，这是我的同伴唐巧和叶元泽，我们三个人听说这附近的小区里突然出现了几具尸体，所以就到这里来看看这里是否存在一个二号副本的入口。 什么是二号副本？ 啤酒肚男人忍不住问道。 聂飞很有耐心地解释说，这是我们给你们之前玩过的那个副本取的代号，我们三个人同属于一个异能组织，组织人不多，走精英路线，一共是7个人，只招收有一定水准的异能者。黑塔游戏正式开始后，我们发现了7个副本，其中你们经历的那个副本编号为2。 年轻女人点点头接着说， 是，游戏正式开始4天，或许你们并没有发现，黑塔不仅仅存在攻塔游戏，还存在类似于二号副本这种副本游戏。这种副本游戏的触发方式非常诡异，任何行为都有可能触发副本。比如二号副本的第7个入口是在一个路边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商店里，只要在那个商店里拿走任何一样东西就会触发副本。 唐默开始思考起来， 他并不怀疑这3个人的来历，也不怀疑他们是否在说谎，他们没必要说谎，也没必要编出一个不存在的组织。双方只是萍水相逢，现在唐默三人几乎没有透露任何信息，对方却已经说出了很多唐默从未听说过的东西。在如今的世界，信息远比黄金更珍贵。假设二号副本就是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，那它的入口是在一个小商店也不足为奇。毕竟唐默他们刚才进入副本就是因为触碰到马路边上的一个花坛。唐默站在老头和啤酒肚男人的身后，与那3人隔了5米的距离。老头问， 所以你们现在把这些事告诉我们是有什么目的吗？ 那3人对视一眼说， 我们想请你们前往我们的基地，详细的说明一下二号副本里的情况。二号副本入口最大的特点就是周围必有尸体出现，尸体数目一般在5具到7具之间，具有明显的自相残杀的迹象。发现二号副本后，我们一共找到391具尸体，没有生还者，你们是唯一一个赢得二号副本的玩家。 老头皱了皱眉， 告诉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？ 老头想问的也是唐默想问的。唐默对异能组织这种东西没有一点兴趣，他不想随便加入一个组织。在这个世界，加入一支合作默契的小队伍能极大提高生存率，但17个人的异能组织反而人数太多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，十分危险。 聂飞说，你们能通过二号副本一定有过人之处，不出意外我们会邀请你们加入组织。 原来就是这种好处。唐默将啤酒肚男人的外套随便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里，转身离开。聂飞奇怪地看了唐默一眼，没有阻止。唐默三人每个人都知道二号副本内的情况，只要有人愿意去基地，他们就可以得知真相，走1-2个人没关系。 老头说，我不是个异能者，不会加入你们的组织。 这个条件没什么吸引力。聂飞想了会儿说， 这样，不加入组织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组织也是有一定的门槛的，不是随便一个异能者就能加入。我们双方可以进行信息互换，你们将二号副本的内部消息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会给你们提供相同价值的信息。 唐默的脚步顿住，他转过身慢条斯理地走了回来，站在啤酒肚男人的身边。啤酒肚男人惊恐地说， 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 唐默扫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， 散个步不行， 行，行。 啤酒肚男人简直是敢怒不敢言。聂飞三人见状，瞬间明白过来，一起看向唐默。这个人恐怕才是三个通关玩家里的主心骨。异能组织的基地就在浦东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便看到了那座商场。啤酒肚的右腿被唐默打断了，他走在队伍的最后，一瘸一拐地跟着。前往基地的路上，老头本来以为这三人会介绍一下那个异能组织的情况，谁料三人一个字没透露，只是带着他们前往基地。这座商场位于几个小区之间，有五栋连续的商场楼连接而成，占地极广，周围全是小区楼，就这一个商场。商场四周聚集了许多人，不断进出商场，看到有陌生人过来，人群里投来打量的视线，在看到聂飞三人后，又赶紧把视线撇开。这种大型商场里面建立有超市、服装店、各种家居用品店。地球上线后，人类的商品制造直接停摆，短时间内想活下去，必须找到合适的居住地。家已经不是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商场、超市才是最适合生存的场所。在这种地方，玩家也最多。聂飞的异能组织基地在商场最内部的第五栋楼，一路上玩家越来越少。他们走过一家大型超市，一个高大强壮的外国男人走了过来，用蹩脚的中文问道： 聂飞，他们是谁？你怎么把他们带到基地了？ 聂飞说： 杰克斯，他们是二号副本的胜利者。 外国男人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非常精彩，他睁大了眼睛，上上下下地把唐默三人扫视了个遍。他看着唐默时，唐默也在打量他。这个外国壮汉身高大约两米，一身剽悍的腱子肉，光是那强壮的手臂就有普通女人的腰粗。有的异能者的力量隐藏很深，不易觉察，比如唐默，他拿出大火柴前根本没人知道他有异能，也不觉得他很危险。有的异能者的危险却表露于外，比如这个壮汉，唐默毫不怀疑对方能单手提起自己扔出数十米远。叫做杰克斯的外国壮汉比聂飞三人要话多一点，他带领众人推开一扇门，下楼梯进入商场的地下车库。他说： 聂飞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他们是怎么闯过二号副本的，连 S3 副本我都够呛无法闯过，居然还有人类能够闯过二号副本。 聂飞说： 等见了洛博士之后我再跟你说。 好，千万别忘了告诉我，或许我可以从中得到技法，看看怎么打过 S3 副本最后那只大蚯蚓。 壮汉只把他们送到车库的地下一层，就回去继续看门。唐巧和叶元泽先行离开，聂飞带着唐默三人走到地下二层，他推开一间亮了灯的屋子，率先走了进去。 洛博士，我把通关二号副本的三位玩家带过来了，或许你可以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一些有关黑塔的信息。 明亮的灯光下，一个身穿白色研究服的年轻男人摘下眼镜，微笑着看向唐默。唐默惊讶了一瞬，朝他点点头。 洛风城？ 聂飞诧异道。 洛博士，你们认识？ 洛风城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唐默的身边。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同伴。 看来你一直没有询问他的名字。聂飞，这是唐默。19号那天，和我一起在黑塔第一层存活下来的正式玩家。 聂飞这才明白， 原来你就是唐默。 唐默没有说话，洛风城热情地伸出手，唐默也伸手回握。看着洛风城脸上那好似故友重逢的灿烂笑容，唐默挑了挑眉，等着他的下话。 没有猜错的话，二号副本应该是被你通关的。 洛风城松开唐默的手，做出了一个结论。 如果是你，确实有可能通关那个难度的副本。好了，聂飞，你先带两位客人出去，这位朋友的腿好像在副本里受了点伤， 你去二楼的药店，拿点东西给他处理一下伤口。 聂飞点头。啤酒肚男人脸色古怪的在唐默和洛风城的身上来回扫视，最后他咬紧牙齿，拖着那条被唐默打断的腿，跟聂飞离开了房间。这下子房间里只剩下唐默和洛风城。 你不需要用那种眼神看我。 洛风城拉开椅子坐下，示意唐默随便坐。 虽然我们确实不算朋友，但也是曾经同生共死的队友。 顿了顿，洛风城补充地说， 不会坑你的，放心吧。 唐默拉开椅子顺势坐下，他将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，抬头看着洛风城。 我以为只有异能者才能加入这个组织，他们也是国家的研究员。 洛风城说， 你是说聂飞、唐巧他们？不是，游戏正式开始后，上海的黑塔研究员只剩下了我一个人，那些领导也几乎全部消失了。聂飞在地球上线前是大四学生，唐巧是学舞蹈的，不一定是异能者，只要实力强大，获得所有成员的认可，就可以加入组织。对了，你知道登陆黑塔的方式吗？ 唐默没打算隐瞒。 正式玩家是要在那三天内参与黑塔游戏并获得胜利，偷渡客是要在那三天内杀过至少一个人，至于预备役，需要赢得一些其他的游戏。 他大概的说了一些很模糊的信息。 差不多。 洛风城给唐默倒了杯水。 我们将那三天称为候选者的三天，在候选者的三天里，预备役需要淘汰一名玩家，包括并不限于游戏方式。第一种方式，只要对方承认被淘汰，即为成功。 唐默呼吸一紧，他意识到洛风城接下来要和自己说什么。洛风城笑着说， 第二种，预备役参与的游戏难度获得黑塔认可，或者在游戏过程中有某种特殊行为被黑塔赞同，即可成为预备役。这个商场里一共有52个正式玩家和823个预备役，获得这样的信息情报对我来说非常容易。 唐默冷静地说， 如果我加入你们，也可以获得这些情报，对吧？ 洛风城点点头， 是。 两人没有再说话，互相看着对方。良久，唐默开口说， 信息互换，你告诉我什么是副本，二号副本 S3 副本，我告诉你二号副本里有什么。成交。 洛风城在此之前已经告诉了唐默一些关于预备役的信息，虽然有一些信息是唐默早已知道的，但是对方已然表现出了诚意，唐默也不吝啬。 二号副本的名字叫做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，游戏 BOSS 是一个马里奥，他的实力比我们在地下洞穴里见到的大鼹鼠还要强。 洛风城凝神听着。 这场大富翁游戏一共有150个格子，其中包括30个奖励格。 唐默简单的把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叙述了一遍，在他说出五轮掷骰子后，这个游戏会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的效果后，洛风城眉头一紧说， 所以那些人是因此而死的。 不得不承认，死在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里的玩家绝大多数是死在自己人手里。先不提他们有没有机会走到最后，败在六个连续的犯人格里，按照正常的掷骰子概率，每八个玩家里至少有六个人走不到100格以后就会触发同甘共苦效果，二者至少死其一。唐默将自己走到获胜的方式说明后，洛风城轻轻点头，看似随口地说道， 你的运气真不错。 第一格是犯人格的可能性也很大，唐默赌对了，这难道不是运气好吗？唐默淡淡地说，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 洛风城看了他一眼。唐默说， 我说完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